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情况，都一定要坚持下去，绝不可轻言放弃啊。此时朱高炽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即将进入监狱却还心忧自己的杨士奇，其实不是他的属下，更是他的朋友，是患难与共的伙伴。太子的地位保住了，却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在朱高煦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他还能坚持多久呢？朱高煦终于第一次掌握了主动权，他的阴谋策划终于有了结果。太子受到了沉重打击，而帮太子说话的文官集团已经奄奄一息，形势是一片大好，前途十分光明。话说回来，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一旦得意就容易忘形，朱高煦也不例外。胜利在望的朱高煦在历史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偶像，并在之后的岁月中一直以此自居。他的这位偶像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经常见人就说，我这儿英明神武啊，不是很像李世民吗？如此急切表白自我的言语，今日观之，足以让人三伏天理，上感寒气逼人呢。如果朱高煦出生在现代，定可大展拳脚，拍些个人写真照片，再配上自信的台词，必能一举成名。朱高煦不是花痴，他这样说是有着深厚的政治寓意的。大家只要想一下，就能明白他的隐含意思。李世民与朱高煦一样，都是次子，李建成对应朱高炽，都是太子，甚至连他们的弟弟也有对应关系，李元吉对应朱高燧，都是第三子。那么这样呢，就很清楚了，李世民杀掉李建成当上皇帝，朱高煦杀掉朱高炽登上皇位。朱高煦导演呢，希望把几百年前的那一幕戏啊再演一遍。我们这里先不说朱高煦先生是否有李世民那样的水平，既然他坚持这样认为，那也没办法，就凑合吧，让他先演李世民。单从这出戏的演员阵容和所处角色上看，似乎和之前那一幕确实十分相似。但朱高煦导演呢，也出现了一个致命失误，他忽略了这场戏中另一个大牌演员的感受，强行派给他一个角色，这也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他要派的这场戏的主要角色之一，李世民的父亲李渊，被挑中的演员正是他的父亲朱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要把这场戏演好演完，搞一个朱高煦突破重重险阻，战胜大坏蛋朱高炽，登基为皇帝的大团圆结局，就必须得到赞助厂商总经理朱棣的全力支持。可朱棣不是李渊，事实上他跟李渊根本就没有任何共同点，但他很清楚，上一幕戏中李渊在李世民登基后的下场是被迫退位，如果这次朱高煦像当年的李世民那样来一下，他的结局也是不会超出剧本之外的。朱棣虽然不是导演，却是戏霸。让我演李渊，你小子还没睡醒吧？就在朱棣渐渐对日益嚣张的朱高煦感到厌恶时，太子党开始了反击。当时正值朱高煦主动向朱棣要求增加自己的护卫，这就引起了朱棣的警觉。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五月，朱棣决定改封朱高煦去青州。按说呀，这个青州并不是很差的地方，但朱高煦为了夺权的需要，不肯离开京城，又开始耍赖。这次啊，朱棣没有耐心陪朱高煦玩下去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朱高煦，你既然已 经被封，就赶紧去上任，怎么能总是赖在京城不走呢？朱棣不断地打击太子，无非是想告诉太子不要急于夺权，但他的这一行动却给了朱高煦错误的信号，他误以为皇位非自己莫属，越发的专横跋扈，最终触怒了朱棣。捧得起你，自然也踩得扁你。太子党的精英们呢，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出了致命的一击，而完成这一击的人正是杨士奇。由于平日表现良好，且自我改造态度积极，杨士奇和简易连监狱的门都没有进，就被放了出来，再次被委以重任。但千万不要由此推出朱棣慈悲为怀的结论，要知道啊，他们的难兄难弟杨溥还在狱里看书呢，而且一看就是十年呢。由此可见，特赦也是有级别限制的。逃离牢狱之灾的杨士奇自然不会洗心革面，与朱高煦和平相处。在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对时局的揣摩后，他敏锐地抓住了机会，发动了攻击。说来啊，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与前两次一样，他的这次攻击也是通过问答对话的形式完成的。此次对话除了朱棣和杨士奇外，简易也在场，不过他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朱棣问道，我最近听到很多汉王，这个汉王啊，就是朱高煦封号。我最近听到很多汉王行为不法的传闻，你们知道这些事吗？这话呀，是对杨士奇和简易两个人问的，但这两个人的反应却不大相同。简易虽然忠于太子，却也被整怕了。他深恐这又是个陷阱，要是实话实说，只怕又要遭殃，便推说自己不知道。朱棣失望地转向另外一人，杨士奇。他注视着杨士奇，等着他的回答。杨士奇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和阴谋，自己身边的同伴不是被杀掉，就是被朱高煦整垮。为了自己的信念，他忍耐了很久。他曾经有很多机会向朱棣揭发朱高煦的不轨行为，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他十分清楚，权力斗争就如同剑可比武，一击必杀才是制胜的王道。因为一旦宝剑出鞘，就没有收回的余地。朱棣已经丧失了对朱高煦的信任，他已经渐渐看清了自己这个儿子的真面目，这是最好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拔剑出鞘。杨士奇从容地答道，我和简易一直在东宫扶持太子，人家呢就把我们看成太子的人，有什么话也不跟我们讲，所以我们不知道。嘿呦，看杨士奇啊，还装呢，难道你不是太子党的人吗？这就奇怪了，这句回答不是和简一样吗？啥也没说吗？要知道啊，自古以来最狠的整人方法就是先夸你再骂你，杨士奇熟练地运用了这一技巧。所以别急，下面还有个但是呢。但是汉王两次被封都不肯到地方就藩，现在陛下要迁都了，在这个时候他要求留在南京，希望陛下仔细考虑一下他的用意。细细品来，杨士奇此言实在厉害，看似平淡无奇，却处处透着杀机，要把朱高煦往死里整。 杨士奇之权谋老道，实在让人胆寒呐、啊。杨士奇终于亮出了他的宝剑，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对正确的人，使出了那一剑，那是一剑封喉。朱棣被杨士奇的话震惊了。朱高煦三番两次不肯走，如今要迁都了，他却执意的要留在南京，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不能再拖了，让他马上就滚。永乐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三月，不顾朱高煦的反复哀求，朱棣强行将他封到了乐安州，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山东广饶。朱高煦十分不满，但也没有办法，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此生注定不可能用合法手段登上皇位了。朱棣啊，确实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如果我们翻开地图查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这个儿子将来不会老实，于是在封地时便已做好了打算。乐安州离北京很近，离南京却很远，将朱高煦调离他的老巢，安置在天子眼皮底下，将来就算要打，朝发夕至，很快就能解决，不能不说是一招好棋啊。至少在这一点上，朱棣要比他的父亲高明。至此，楚军之争暂时告一段落，太子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稳住了太子的宝座，也为后来人选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朱高煦多年的图谋策划最终付之东流，至少朱棣绝对不会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但这位仁兄自然也是不会死心的，他把自己的阴谋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并勾结他的同党，是准备东山再起。不过这一次他不打算继续搞和平演变了，因为在他的面前只剩下一条路，武装夺权。虽然方针已经拟定，但朱高煦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自己老爹打仗有多厉害他比谁都清楚，只要他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就绝对不会在自己老爹头上动土。朱高煦决定等待，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平定天下，迁都北京，修成大典，沟通南洋，威震四海，平定安南，打压蒙古。以上呢，就是朱棣同志的主要政绩史。在执政的前十几年中啊，他不停地忙活，不停地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也获得了很多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为他赢得了一代英主的名誉。他做了历史上很多皇帝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但他并没感到丝毫疲倦，因为在朱棣的心目中啊，权力就是他工作的动力，手握权力的他就如同服了兴奋剂一样，权力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毒品，是一分一秒也离不开啊，任何人也无法夺走。像他这样的人似乎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朋友的，但朱棣还是有朋友的，在我看来啊，至少有一个。永乐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418年三月，北京庆寿寺，朱棣迈着急促的脚步走进了寺里。他不是来拜佛的，他到这里的目的是要向一个人告别，向一个朋友告别。84岁的姚广孝已经无力起身迎接他的朋友，常年的军旅生涯和极其繁重的参谋工作耗干了他的所有精力，当年那个年过花甲却依然满怀抱负的阎某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躺在床上的无力老者。 此时的姚广孝啊，感慨良多。洪武十八年的那次相遇，不但改变了朱棣的一生，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自此之后，他为这位野心家效力，奇迹百出，立下汗马功劳，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造反呢，应该也算是一种劳动。生活培养了他和朱棣的深厚感情，朱棣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这并不奇怪，野心家的朋友一般都是阴谋家。在朱棣取得皇位后，姚广孝也一下子从穷和尚变成了富方丈，他可以向朱棣要房子、要车子、要美女、金银财宝，而朱棣一定会满足他的要求，因为作为打下了这座江山的第一功臣，他完全有这个资格。可他什么也不要，金银赏赐退了回去，宫女退了回去，房屋宅地退了回去，他没有留头发，还是光着脑袋去上朝，回家后换上僧人服装，住在寺庙里，接着做他的和尚。他造反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抱负实现了，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他还十分清楚自己这位朋友朱棣根本不是什么善类，他是绝对不会容忍一个知道他太多秘密、比他还聪明的人一直守在身边的。所以他隐藏了自己，只求平静地生活下去。纵观他的一生，实在没有多少喜剧色彩。中青年时代不得志，到了60岁才开始自己的事业，干的还是造反这个整日担惊受怕、没有劳动保险的特种行业。等到造反成功，也不能太过招摇，只能继续在寺庙里吃素。而且他也没有类似抽烟、喝酒、逛窑子的业余爱好，可以说他的生活实在很无趣。他谋划推翻了一个政权，又参与重建了一个政权，却并没有得到什么。而在某些人看来啊，他除了挣下一个助纣为虐的阴谋家名声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他的悲剧啊，还不仅于此。他之前的行为不过是各为欺主罢了，也算不上是个坏人。他还曾经阻止过朱棣不要大开杀戒，虽然并没有成功，却也能看出此人并非残忍好杀之辈。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恶名，因为他毕竟是山东造反的不义之徒，旁人怎么看倒也无所谓。最让他痛苦的，连他唯一的亲人和身边的密友也对他嗤之以鼻。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0-5166-0142。 快点！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其主要原因有五：一是自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在我国的古代建筑中也便出现了塔这一特定产物，但当时不叫塔，而叫浮屠，专用于安置功德高尚的僧人的骨殖或供奉佛的舍利和经卷，故后来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说。塔作为佛教文化的象征性建筑物已历史久远，从东汉时期白马寺第一座佛塔的诞生，到三国徐州的浮屠祠，及后来河北定州开元寺砖塔、河南开封佑国寺琉璃塔、福建泉州开元寺双石塔等，均可作为有力的佐证。二是明朝之前道教无间塔的记载，由于道教受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以羽化成仙为至高境界，以达到白日飞升的目的，而对身后之事不怎么讲究，因而建塔对他们自无实在的意义。及至明清之后，建有儒、释、道三教归一的趋势，于是道教弟子们有了建塔葬身的习惯，但那也仅只是极少数而已。三是应县木塔的建筑形式及风格应是辽代特具风格，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蒙古巴林草原上的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就建于辽代熙宁十八年，公元1049年，该塔的造型同为八角楼格式，只不过该塔七层，高71米。此外，其造型及雕艺均与应县木塔相似。可以肯定地说，此二塔应是一对姊妹塔。四是立于弘治三年的释迦塔匾额上有明确记载：大辽清宁二年特建宝塔，大金明昌六年增修一完。这恐怕是目前为止最明确有力的证据。五是以木塔内发现的一些珍藏，如辽代的红黄蓝三色佛像版画、采药图、金刚经、舍利佛牙等，这也可证明木塔是专用于佛教的辽代建筑了。其实不论北魏后晋也好，辽代也罢，道教佛学虽有纷争，但绝没有谁敢否认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应县木塔是中国现今绝无仅有的最高最古老的重楼式纯木结构塔，全塔建造在4米高的台基上，塔高67.31米，比有名的北京白塔还要高16.4米，塔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5层6檐，各层间加设有暗层，实为9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6层屋檐，暗层外观是平座，沿各层平座设栏杆，可以凭栏远眺，身心也随之融合在自然之中。全塔高67.3米，约当底层直径2.2倍，比例相当敦厚，虽高峻而不失凝重。各层塔檐基本平直，角翘十分平缓，平座以其水平方向与各层塔檐协调，与塔身对比，又以其材料、色彩和处理手法与塔檐对比，与塔身协调，是塔檐和塔身的必要过渡。平座、塔身、塔檐重叠而上，区隔分明，交代清晰，强调了节奏，丰富了轮廓线，也增加了横向线条，使高耸的大塔时时回顾大地，稳稳当当地坐落在大地上。底层的重檐处理更加强了全塔的稳定感，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 每层外有24根柱子，内有8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方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有人计算，整个木塔共用红松木料3000立方，约2600多吨重，整体比例适当，建筑宏伟，艺术精巧，外形稳重庄严。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应县木塔的设计大胆继承了汉唐以来富有民族特点的重楼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建筑技巧，广泛采用斗拱结构。全塔共用斗拱54种，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方、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8边形中空结构层，设计科学严密，构造完美，巧夺天工，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水平，即使现代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由于塔建在4米高的2层石砌台基上，内外两槽立柱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柱头间有蓝额和蒲柏方，柱脚间有地府等水平构件，内外槽之间有梁方相连接，使双层套筒紧密结合。暗层中用大量斜撑，结构上起圈梁作用，加强木塔结构的整体性。塔建成300多年至元顺帝时，曾经历大地震7日，仍巍然不动。塔内明层都有塑像，头层释迦佛高大肃穆，顶部穹隆藻井给人以天高莫测的感觉。头层内槽壁面有6尊如来画像，比例适度，色彩鲜艳。6尊如来顶部两侧的飞天更是活泼丰满，神采奕奕，是壁画中少见的佳作。2层由于8面来光，一主佛、2位菩萨和2位胁从排列，姿态生动。3层塑4方佛，面向4方。5层塑释迦坐像于中央，8大菩萨分坐8方。利用塔心无暗层的高大空间布置塑像，以增强佛像的庄严，是建筑结构与使用功能设计合理的典范。塔身梁架是承重塔体合载的骨架，具有独特的承重结构。塔刹系铁柱部件组合而成，刹下砖砌连排式基座，刹高9.91米，有仰连、覆钵、香轮、鹿盘、仰月及宝珠等。8条铁链系于腔脊下端，久经风雨，完好无损。该塔身底层南北各开一门，2层以上周设平座栏杆，每层装有木质楼梯，由人逐级攀登，可达顶端。2至5层每层有4门，均设木格扇，光线充足，出门凭栏远眺，横月如屏，3杆4带尽收眼底，心旷神怡。塔内各层均塑佛像，1层为释迦牟尼，高11米，面目端庄，神态怡然，顶部有精美华丽的藻井，内槽墙壁上画有6幅如来佛像，门洞两侧壁上也会有金刚、天王、弟子等，壁画色泽鲜艳，人物栩栩如生。2层坛座方形，上塑1佛2菩萨和2胁侍，菩萨各佛像雕塑精细，各具情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塔顶做8角攒尖式， 上立铁煞，制作精美，与塔协调，更使木塔宏伟壮观。塔每层檐下装有风铃，微风吹动，叮咚作响，十分悦耳。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应县木塔自建成后，历代名人挂匾题联，寓意深刻，比例遒劲，为木塔增色不少。在木塔第四层和第五层外檐南面悬挂着两块牌匾，一块上书“俊极神功”，中间小字写“世祖文皇帝御题”，另一块上书“天下奇观”，小字写“武宗义皇帝题”。这是明代的两个皇帝成祖朱棣和武宗朱厚照来应州灯塔赏玩后题写的。他们为什么来应州？他们来应州干了些什么呢？明代的两个皇帝来应州都与明代北部的边防有关。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元顺帝逃往漠北，成为明朝北部的边境劲敌。明朝初期，明成祖朱棣曾亲自五次北征，打击了蒙古族的侵扰，保障了边境的安全。据《应州志》记载，成祖是永乐四年北征驻跸应州的，这是记载错误。明成祖第一次北征是永乐八年，第二次北征是永乐十二年，第三次是永乐二十年。这三次北征都是初开平卫，即今内蒙古多伦入应昌一县，没有经过大统。只有第四次永乐二十一年出使宣府，即今天的宣化，可能路径大同至应州。第五次北征又是重走了前三次路线，而且半道上就病死了，因此成祖驻跸应州可能是第四次。这时他经过了连续四次的北征，而且都是大获全胜，有力地打击了鞑靼瓦剌部的侵扰，保障了边境的安全，自然是志交意满。为了炫耀他的功绩，挥笔书写“俊极神功”，既是对木塔雄伟建筑的赞赏，又是对自己文治武功的肯定。不管怎么说，明成祖的北征对维护边防、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边境的安定并没有维持多久，到正统年间，鞑靼首领也先又多次侵扰。应宗效法成祖，也御驾亲征，但木土不一意，自己也当了俘虏。此后北方边境烽烟不断，应州是边境重镇，首当其冲。尤其是正德十二年，鞑靼小王子以五万骑自榆林攻入，犯洋河及金阳高，掠应州。明总兵王勋迎战，被围于应州，告急文书传到京师。明武宗御驾亲征，从宣府出兵，直接驰援应州。这年十月，两军在应州展开决战，经过连续五天的血战，小王子退走。武宗正准备庆贺时，第二天小王子又率兵攻来，武宗仓促应战，从早晨战至傍晚，方才将敌军打退。小王子退走，明军奋勇追击，一直追到平鲁、宿州，遇上大风黑雾，白天对面不见，只好回师应州。这次决战又给予鞑靼一次重大打击，长期不安定的边境又安定了几年。第二年七月，为了庆祝应州之节，武宗又一次来到应州，召开隆重的庆功会，升赏应州作战有功人员五万余人，而且还儿戏似的自己给自己加封了官职，并起了名字，还下命令说，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亲统六师肃清边境，特加封镇国公，岁之禄米5000石，吏部如敕奉行。就在这时，他给木塔题词“天下奇观”，赞赏了木塔的雄伟壮观。但是这次战斗虽然打败了小王子，明军的损失也很大。更有甚者，明军为了领功升赏，在敌军退后杀良冒功，杀死无辜人民很多。应州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就遭受了极为惨重的荼毒。战争虽然早已过去，但这两块匾额保存至今。除此之外，塔内现存明清及民国匾联54块，对联也有上乘之作，如“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乘风岁月，万家烟火皆云霄。点检透云霞兮，望雁门丹秀晓；玲珑亲碧，汉南沾龙首翠峰低。”此外，与木塔齐名的是塔内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文物，尤其是辽刻彩印，填补了中国印刷史上的空白。文物中以经卷为数较多，有手抄本，有辽代木版印刷本，有的经卷长达30多米，实属国内罕见。为研究中国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当走进木塔一层，首先会看到占据内槽大半个空间的佛祖释迦牟尼塑像。仔细端详，很快就会发现大佛竟然蓄着胡子。对于这一点，好多游人都感到奇怪，为此经常发问，欲明其原委。不错，我们经常在佛寺的塑像和壁画上，在经卷和有关画册中，见释迦牟尼像慈祥的面容上几乎都没有胡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与民族特征有关。大家知道，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2年，是契丹的产物。契丹当时是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契丹男子一般彪悍体壮，骁勇好战，骑马射箭，舞刀弄枪，习以为常。他们都留着胡子，以显自己男子汉的风度。据传，释迦牟尼出家前是一位博学多知、武艺高强的太子。他本是古印度国王净饭王的独子，名叫悉达多。悉达多从小天资聪明，勤学好问，苦读5载便学富五车。国王考虑到儿子将来要接班，安邦治国必须文武双全，文韬武略缺一不可。于是他又给他从国内挑选了一位武艺出众、韬略在胸的武师，名叫善觉，教太子习武。太子拜师学武，兴趣更浓，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仅3年的功夫，18般兵器样样精通，丞相骑马驰骋奔腾，还掌握了大量的兵家布阵要法，简直是有万夫不挡之勇。太子的高超武功，国人皆知，并称其叫绝，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悉达多太子比武献技的壁画呢。契丹艺人在塑像时，既崇尚释迦牟尼博大精深的佛理，又崇拜他盖世超群的武功，便有意在慈祥端庄的佛面上画上了胡子，以保留一点英雄本色。所以说，胡子现象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艺术手法。应县木塔傲然挺立950年， 尽管他僻处塞外，但历朝历代仍然是游者云集，有多少达官显贵慕名而来，更有不少文人墨客登临赋诗抒发感慨，还有不少专家学者来探寻历史的踪迹。名人因名胜而来，名胜因名人而增辉。著名诗人元好问就曾在应州住了10天之久，给应州留下了10首诗，其中就有一首名为《应州宝公寺大殿》的诗，歌颂了木塔的雄伟壮丽。诗中这样写道：缥缈层岩凤一张，南山相望郁苍苍，七重宝树为金界，十色文华拥画梁，结果想从辽胜日，越人真是鲁灵光，请看孔氏谁消长，林庙而今草又荒。 诗词歌赋唱吟，豪气昂扬的魂魄，水墨丹青描摹梅兰松中的品格，太极上林苑柔，刚柔并济的本色，清茶淡酒涵养，博大精深的磅礴。中国文化，文化中国，文化让龙的家园，百花齐放红火。中国文化，文化中国，文化让龙的指引，五洲和美同乐。 老天荒为何，或许注定